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京汇天下啦，咁啊，12月15号啦，喺录音室入边咧，有我大卫啦，吓，亦都有安东尼喺度嘅，系啦。 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上个星期啦，吓，嗰个美国啊有喜事啦，吓，起码搞掂咗个财政预算案先啦，喺礼拜三嘅时候， 吓，系啊， 起码就啊，暂时啊。暫時性啊，咁啊由一個懸崖就跳到另一個懸崖，啲數據都做翻好啦，無論新屋銷售啊，個 GDP 有到3.几啊，一片呢個良好嘅景象啊，咁大家咧都係傳呢個等退市喎、啊，咁其實啊退唔退到咧嗰幾個禮拜，咁根本上咧我哋咧由開台到而家咧都係講緊退市呢個咁嘅 topic 嘅，係啦。 嗱，其實而家金融市場咧都個主個焦點其實都係喺聯儲局退唔退市， 係 啊，咁啊喺。今個禮拜即係喺上個禮拜之前啦，啊，咁大家都留咗都睇住兩個日子啦，一個就係1月15号啦，就係話嗰個預算撥款嗰度會唔會通過咧？因為如果唔通過嘅話咧，啊，咁佢就變咗會重演10月初嘅時候，即係嗰個政府停擺16日嗰個情況，啊，咁第二個重要嘅日子咧就係2月7号，啊，就係嗰個財政嘅上限嗰度會唔會話？啊咩咧？即系会提升咧咁啊！咁呢两样嘢加埋咧，其实我哋就叫做一个财政悬崖啦。咁只不过就系话、那个财政悬崖系由10月嗰度咧就推迟咗去明年嘅1月中至到2月头啦。 系 啊，咁但系今个礼拜有个好消息咧，就系话咩咧？就系话民主共和两党即系负责谈判嘅咧啊，佢哋终于咧就达成咗个协议啦，就系话啊会减少嗰、那个即系预算赤字嗰度咧。啊，就會減少啦，咁亦都係會通過嗰個撥款咧，就話喺未來嗰兩年咧，啊，唔使再擔心美國嘅政府出現一個停擺嘅情況，啊，咁呢樣嘢嚟講咧，對於啊金融市場嚟講咧，就其實有喜有悲啦。我見到就話呢樣嘢係好消息嚟嘅，即係起碼嚟講美國唔會話關門啦，即係美國嘅政府。咁但係我見到就話美股係由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三日都係咁跌嘅，即係呢個消息係對美股係冇刺激作用嘅。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如果佢嗰、那個啊、預算撥款嗰度咧係 OK 咗嘅話，嗱、咁如果而家財政懸崖嘅問題已經係過咗一半，即係政府撥款嗰度咧啊預算撥款嗰度已經係冇問題嘅話咧，啊即係話佢已經係過咗一半骨噶啦。啊，咁變咗就係話啊，聯儲局少咗一重憂慮，即係少咗半重憂慮啦，唔好一重啦。 啊， 咁佢會唔會話真係退市咧？咁呢樣嘢就係我哋喺兩樣嘢裏面咧，我哋睇到就係話其實佢退市嘅機會大咗嘅。啊，咁第一樣咧就係話美股跌啦，美股跌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嗰、那個啊 U 啦，即係美國嗰個 U 係升咗上去啦。係啊，咁而 U 升嘅原因咧。就因為市場係喺度反映緊，就係話聯儲局係會有機會退市，因為如果聯儲局退市嘅話咧，啊就變咗就係話佢嗰個啊美債嗰個買家係少咗，係因為聯儲局買少咗嘛，啊買家少咗嘅時候，咁嗰個債價咧就會跌落去，債價跌落去，而嗰個 U 咧就會升上去，啊咁我係見到上個禮拜其實嗰個 U 咧啊十年嘅 U 曾經掂過2.9厘嘅。啊，逼近咗佢嘅九月嗰个3厘嗰个水平啦，咁即系话俾你听，就系话个市场觉得退市系有机会存在嘅。 嗯，会唔会系扮退下咧？ 嗱、啊，扮唔扮退咧？其实佢冇 少少要等华南克落到台，但系咧咁其实咧就一表面因素就退到啫，因为数据做好啦。但系实际上个经济仲系咪符合到真系可以退到市咧？咁啊，因为诶、那個， 近期数据嚟讲。近期數據嚟講，我其實主要嚟講，我係睇幾樣嘢嘅啫。即係如果係譬如話美國退唔退市，第一就係話你個就業市場有冇好轉到， 嗯， 啊，第二你個通脹啊會唔會即係有可唔可以啊製造到個有利嘅條件俾你去退市？咁其實如果單睇呢兩樣嘢嚟講咧，我係見到就係話咩啦，即係啊，仲有就係啊經濟嘅能唔能夠支持到啦？即係其實呢三樣嘢咧，咁我係見到佢個 GDP。啊，修訂嘅一個數字去到 3.6%， 咁其實好勁啦。啊，即係話美國經濟就真係一路嚟講係好轉緊嘅。而近期嚟講，啊，幾乎所有嘅數據亦都顯示到就係話咩啦，即係美國個經濟係穩步復甦之中啦。 啊， 咁經濟冇問題啦。咁就業市場點咧？就業市場我見到就係話啊，前個禮拜五出個最新個就業數據嚟講， 去創造個職位咧都有200,000啦，20,000+20,000+3,000。 嗯。 啊，咁而之前嚟講，佢都係咩啦？即係向上修訂啦，就話再之前一個月就係200,000，再之前一個月就175,000啦。咁、即係一路嚟講都係穩步增加嘅。 嗱、 咁亦都講就話就業市場亦都係冇問題啦，經濟冇問題，就業市場冇問題，唯一一樣嘢就係通脹。啊，咁通脹嚟講都仲係偏低嘅，即係好老實講。啊，咁即係話其實偏低嘅原因咧。啊，個即係啟示咧，就係話美國聯儲局你係有條件唔去做呢個退市住，但係如果係另外兩個條件嚟講咧，即係無論就業市場或者你個經濟進展咧，其實都已經係準備就緒，就係美國其聯儲局其實可以為退市咧行出呢一步噶啦。咁所以上個禮拜我係見到就係話有一個即係一向嚟講都係比較壓派啦，就係、是、啊即係支持個量寬嘅。呢、這個就係聖路易嗰個聯儲銀行行長啦，就阿布勒啦，即係布拉德啦，啊，佢都走出嚟講就係話咩咯？就係話針對翻而家嗰個經濟嘅進展咧，啊，其實我哋係可以啊輕即係踏出啊細細力咁踏出第一步， 嗯， 啊，咁即係亦都講咗俾個市場聽，就係話其實退市嘅機會係存在嘅，啊，咁而另外亦都話根據翻就係話即係嗰啲啊。叫做即係乜啊乜啊叫做啊咩啦？即係譬如話 CNBC 啊嗰啲，佢哋所做嘅調查咧，係啊，亦都係話認為喺今個禮拜聯儲局議息嘅時候退市嘅機，即係啊認為有機會退市嘅人咧係增加咗嘅。咁而家係30%，其實同埋認為下明年3月先退市都係30%，即係大家其實個人數咧係大致上係差唔多嘅。咁、所以今個禮拜究竟聯儲局禮拜三、禮拜四議息之後會唔會退市呢？我之前我認為唔會嘅。咁但係由於呢個財政懸崖嗰度解決咗一半嘅時候呢，我反而而家我覺得就係話50-50聯儲局係會有機會行呢一步。當然我到而家我都未話真係邊一即係究竟去退市或者唔退市邊一範嘅機會係大啲。我而家覺得真係大 嘅 argument 都有啦嚇，咁譬如你啱啱講過話嗰個就業數據咁樣啦，就200,000份咁樣咁啊，因為個 Obama Care 就出咗嚟，咁啊好多臨時工啊請咗，咁啊 boom 咗個上去。咁啊，第二就係、是、再拗緊樣嘢啦。咁、那個 GDP 咧去到3.6咁強勁啦嚇。咁、其實咧就只不過企業個庫存咧就多咗。咁如果退一市咧，咁、那個息口飆咗上去，咁啲嘢賣唔賣曬出去咧，咁就一個問題喎、咁樣。咁其實兩邊嘅 argument 都仲喺度嘅，但係由於嗰個表面數據咧， 其實好多嘢都係兩面睇啫嘛。即係當然你個庫存你係啊乜嘢上個月啊上一季。你個 GDP 有 3.6% 嘅增長咧，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個庫存增加咗，咁、但係同時間嚟講，我哋見到就係話呢兩個月嗰個零售銷售數字或者係感恩節即係嗰個銷情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屬於比較強勁啲嘅，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嗰個美國人都仲係咁肯消費嘅話咧，咁亦都意味住咧就係話佢跟住今年嗰一季嚟講咧。佢實際上嗰個 GDP 個增長咧，亦都可能係會比預期好嘅。因為我哋知道就係美國 GDP， 即係當然我哋都知道就係話，除咗講個淨出口除咗講嗰個庫存除咗講嗰個咩咁，但係起碼嚟講都仲係有70% 咧係屬於消費嗰方嗰個層面嘅。 係咁，你另一樣嘢其實之前點解會50-50咧？我哋覺得咧係。嗰、那個消費方式係轉變咗嘅，轉咗網上消費咧，係同傳統嗰個消費方式係唔同咗。咁其實呢樣嘢係改變咗美國咁嘅對個消費模式同埋以往嘅分別啦，係啦。 嗱，我哋睇翻譬如話前個禮拜咧，前個禮拜嗰個就業數據嚟講咧，佢個時薪咧係增加咗，即係按月咧就增加0.2%，按年咧就增加2% 嘅。咁而嗰、那個即係個人收入嗰方面嚟講咧，亦都係咩嘅？即係去個人收入嗰方面咧，係跌0.1%，開支反而增加咗0.3%。咁亦都係基於個收入好似少咗，而個即係開支即係就消費係大咗嘅話咧，令到美國人嘅儲蓄率咧係由5.2% 咧跌到落4.8%。咁即係其實係乜嘢咧？其實嗰呢啲咁嘅連串嘅數字咧，就 imply 即係講即係話俾你聽，就係、是、美國人即係其實而家 對於個前景嘅信心係大咗啊，喺洗錢方面呢亦都係疏爽咗。 嗯 啊，咁呢樣嘢嚟講，我覺得對於美國今季嗰個 GDP 嚟講，雖然佢可能因為上一季嗰個庫存係增加，即係嗰個inventory 係增加咗啦，咁而好多人都覺得就今季好難維持到個勁度，咁但我又覺得可能啲人係會低估咗美國嗰個經濟潛力咯。我認為今個即係今季個數字嘅可能都未必係會咁差。 嗯。 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聯儲局去退市，其實個機會仍然係存在 的。嗯。嗱，咁而家係我哋個方向都係估佢係會有機會退市啦。咁對個匯市個實際嗰個匯率嘅影響係點樣咧？ 其實我哋大家都睇到咧，就係話而家匯市咧就唔知係受交叉盤影響啦，定係話有其他原因咧？我係見到就係而家好難講就話美金升或者美金跌嘅，其實呢幾個禮拜都係有個別嘅 currency 咧，個別嘅貨幣咧係比較強啲，亦都有個別嘅貨幣咧比較弱啲。譬如之前一輪嚟講咧，我係見到譬如話個澳洲只係強嘅，個英鎊係強嘅，咁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咁咧，個英鎊我係見到就話升完上去冇力啦，落翻去。咁但係咧個 Euro 都仲係唔落到喎，即係個 Euro 都仲係逼近今年個高位，即係禮拜二、禮拜三都曾經升，唔係即係禮拜三、禮拜四都曾經升過上去138樓上。 嗯。 啊，同今年個高位138嘅132。係。啊，其實即係已一再逼近嗰啲咁嘅高位。啊，咁、那個 Euro 好似唔係點跌得啊？咁反而咧就係話今個禮拜零零四四係比較弱嘅咧，係兩隻 currency， 一隻咧就係話咩啦，一隻就係個 yen 啦，另外一隻咧就係個澳洲紙。 嗯， 啊，個 yen 咧就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即係大家覺得個經濟好咗嘅時候，咁、那個股市又一路係咁升嘅時候咧，啊，咁啲人嘅嗰、那個風險位立咧。即係我哋所講嘅風險為立咧，即係嗰個冒險嗰個精神啦，就即係提升咗，咁變咗個 carry trade 咧， 唔使避險啦，咁啊， 係啦，即係嗰個 carry trade 咧，亦都比較活躍咗嘅時候，好多人都攞住個日本紙咧，走去借日本紙，走去投資其他嗰啲股市啊，或者係投資其他嘅投資工具啦，咁嚟套取一個息差嘅呢樣嘢，我叫。carry trade 啦，或者叫做套息交易啦。 嗯。 咁所以个 yen 弱咧系必定嘅。咁再加埋咧，就系话上个礼拜其实咧就日本央行个行长黑田东彦咧，亦都走过出嚟咧，就系话嗰个超宽松嘅货币政策咧系会一路咁维持，直至到咧就个通胀率咧就去到2%为止。 冇 错。咁佢亦都讲就话希望喺两年之内咧。是可以達標，即係個通脹可以真係谷翻上去2%。 嗯。 咁佢所講嘅説話，亦都無形中嘅話咗俾嗰啲投資者知，或者話咗俾個金融市場知，就係話未來嗰兩年日本嘅貨幣政策都係會寬鬆，即係會可能會更加進一步去寬鬆，就唔會收緊嘅。 嗯。 咁日本個央行其實今個禮拜話，唔知係禮拜四、禮拜五咁上下啦，佢亦都有一個政策上嘅 decision 嘅，即係有一個政策上嘅決定嘅。咁大家都估就係話，佢可以應，佢係會有機會再去加大佢嗰個量寬嘅規模。係。咁點解咧？因為而家已經係越嚟越接近明年四月，即係提升嗰個銷售税嘅時間啦。 嗯。 咁可能央行已經可以需要做一啲嘢去配合。咁所以我見到就係話上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嗰個日本紙咧、那個 yen 咧係零零舍舍係弱嘅，即係無論係對嗰個 euro 又好，對個美金又好，其實上個禮拜都係創咗五年嘅新低嘅。嗱，個 Euro Yen 最高咧就曾經見過142嘅82，係嗰個Dollar Yen 咧最高係見過103嘅92嘅，即係兩個都係破咗今年嗰個最高位，去到咧就係話金融海嘯2008年九月之後未見過嘅高位。 嗯， 咁呢個係個 Yen 係零零四四弱啦，咁另外一隻亦都係零零四四弱咧，就係個澳洲紙個澳洲紙主要嚟講咧，就係話喺上個禮拜四咧，忽然間咧就碌咗落去，穿咗90。點解會咁嘅情況咧？其實就係話因為嗰個澳洲央行個行長斯提 文斯咧， 係啦，冇錯啦，佢走出嚟咧就講咩咧？咁其實 你出口術語啊，一路嚟講你都係咩噶啦？近幾次嗰個澳洲央行議息咧，你都係走去講就話啊，個澳洲紙高到令人哋唔係咁舒服啊，即係一再重申呢一段咁嘅説話啊。咁但係今次點解會有個咁嘅啊個效用啊咁咩咧？即係啊咁啊立竿見影咧？啊，其實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佢連個水平佢都講埋出嚟啦。佢講就係話啊，如果個澳洲紙對個美金咧喺85仙咧，啊，佢就會覺得好比較舒服啲啦咁。啊，咁我哋見到就係話個澳洲紙嗰陣時都仲喺90幾啊90、60、70嗰啲位嘅。咁佢講完之後咧，啊就90穿咗。最低曾經落過去89邊添，即係89.09最低見過。 嗯。 啊，咁即係呢兩隻 currency 咧就零零四四弱嘅，咁其實就係同嗰個經濟嘅大氣候，就係話嗰個風險匯率提升啦，啊，同埋嗰個個別央行嗰個唱即係出口術有關咯。 係。 啊，咁其他嗰啲譬如話個 euro 啊、個磅啊，其實都係。即係叫做高位回落，咁但係亦都嗰個調整嘅幅度亦都係唔係話點樣特別啊特別犀利啦。咁好似我哋上個禮拜我哋所俾嘅 range 嚟講咧，啊其實大致上咧都仲係喺我哋嘅掌握之中啦。咁譬如話嗱，以個 euro 嚟講咧，我哋俾就係1.3780-1.3520啦。啊，咁而上個禮拜最高嚟講咧，就去過1.3810嘅，即係比我哋預測嗰、那個。range 嘅上限咧係高出咗30點嘅啫， 嗯， 啊，咁變咗就話，如果你真係話見到我哋個 range 頂13780，你走去沽嘅話，啊，你最多都係捱30點咁上下啫嘛。咁但係以收市價嚟講，你賺50點，啊，咁、個 dollar yen 亦都係啦。咁我係俾個 range 咧，就係話103.5係啊最高啦，啊低位咧就係101.80啦。咁佢最高都係去過103.92，啊。咁即係話，如果你係真係話跟住我哋個 range 嚟講咧，你最多捱42點啊。咁如果以上個禮拜五個收市價10.36計咧，啊，咁你亦都叫做即係手頭上亦都有幾廿點嘅盈利啦。啊，咁嗰個榜嚟講咧，啊，即係個我哋俾個 range 係1.645-1.6240啦。咁佢最高咧就去過1.64-65。啊！如果你跟住我哋個 range 嚟講1.645，你走去沽嘅話咧，你係捱咧係捱15點咁大把嘅。啊，以上個禮拜五個收市價1.6286嚟計咧，啊，你係賺足接近200點嘅170點。咁依家即係其他啲亦都係咩啦？即係無論係嗰、那個啊瑞朗啊、澳洲紙啊、啊紐紙啊或者加紙啊，咁其實我哋所俾嘅 range 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跟住去做嘅話，上個禮拜全部都係有錢賺嘅，啊，咁即係叫做都係叫做維持翻水準啦，啊，咁如果譬如話你講翻今個禮拜咧，大家都喺度睇緊一樣嘢噶啦，唔使諗噶啦，就一定係禮拜三、禮拜四聯儲局議息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啊，之前我認為就係聯儲局唔會退市住。但是因為佢已經通過咗嗰、那個啊財政預算嗰個撥款咧，啊，我而家覺得就係話佢而家退唔退市咧就一半一半。咁但係退市嚟講咧，佢嘅力度都唔會慢嘅，即係我諗都係退啊由而家買850億啊嘅國債同埋 MBS 啊，我諗佢應該就係話減少50-100億咁上下啦，即係啊跨出一小步。啊，因為其實我見到，我覺得就話聯儲局而家個心意其實咧，都係希望咧，就係話能夠預期咧就減少，即係將嗰個唔好令到個 balance sheet 即係個資產負債表咧繼續膨脹上去，但係佢亦都係冇心去啊提升個利率嘅，所以退市咧就只不過就係話減少個買債啊，但係佢個貨幣政策方面咧都仲係會維持翻寬鬆，即係仍然係會維持翻個低息嘅環境， 即係象徵式咁樣噶。 系啦，冇错啦。咁除咗联储局嘅即系啊联储局个议息嗰个结果之外咧，咁大家都会睇就系哇，咁你唔系话你财政悬崖都仲有一半未解决，咁嗰、那个啊即系负债嘅上限嗰度，你仲未真正即系提升，即系仲未倾得掂数咁啊。咁我觉得就系话嗱啊，应该系上个礼拜咧，澳洲嗰边咧系将嗰个财政上限咧。就撤銷咗，即係大家傾掂咗數咧，就話將個財政上限咧就撤銷咗。澳洲都有呢一樣嘢嘅。 咁但係佢哋撤銷咧，就係換取就係話政府喺個支出嗰方面咧，啊就增加個透明度。我覺得美國係可以參考呢一樣嘢咯，即係唔好話成日都將呢一樣嘢，即係作呢個可以講就係話用四個字我哋嘅成語咧，就叫作簡自薄。你成日都綁住自己，綁住自己，成日都製造一啲問題出走出嚟，就係自己製造麻煩俾自己。即係何必呢？其實啊，咁我覺得就係話啊，你既然嗰個財政預算你可以解決咗嘅時候，我相信喺2月7日嗰個財政上限嗰、那個負債上限嗰度咧，其實應該都唔係話太難解決嘅。尤其是你美國其實比澳洲更加有條件啦，澳洲都冇你美國咁可以任意去印銀紙，你係可以任意去印銀紙噶嘛？你可以無限量咁去發債，只要有人信你嘅話，你係可以無限量發債。 咁下個禮拜三嗰個歐洲亦都開個緊急會議。 歐盟嗰方面咧，佢就據依即係應該係話已經拍咗板咧，就係話會成立一個銀行嘅聯盟啦。即係其實咧就係話會設立一間銀行咧，就去處理咗個區，即係歐元區裏面嗰啲銀行裏面，即係所持有嘅不良資產。 嗯。 啊，咁其實我覺得就係話點解好似個Euro 咁鬼強嘅？咁其實我覺得係同呢一個同呢一樣嘢係 呢單有關啦。 係啦。啊，咁你反而你所講嘅 LTRO 嚟講咧，就係話即係我之前亦都提過啦。佢如果係新推出新一輪嘅 LTRO 嚟講咧。佢係會有附帶條件，就係話啲銀行如果喺佢度攞錢咧，係一定要將攞入嚟嘅錢咧，走出去借出去俾嗰、那個 借俾啲中小企啦，係啦， 借俾啲企業啊，借俾啲私人啊，嚟增加嗰、那個即係促進個經濟嘅啊，你就唔可以再攞完錢之後咧，就走去買啲國家嘅國債，或者係將嗰啲錢咧就存咗入去中央銀行，即係將存咗入去歐洲央行嗰度、 嗯、 啊，咁所以咧就係話甚至乎咧。如果啲銀行借完啲之後攞完啲錢之後，再繼續將多出嚟嘅錢唔肯借出去，而將佢擠翻落去歐洲央行嗰度咧，歐洲央行係會有好大機會係實行一個存款負利率嘅。啊，咁呢一樣嘢，呢一樣嘢咧就會令到個 Euro 咧就更加受到打擊。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上個禮拜去衝唔到今年嘅高位1300嘅30幾咧，32咧。啊、今个礼拜亦都系冇条件再冲嗰啲位嘅，咁我相信就系话佢系下调嘅空间咧，系比上去嘅空间咧系大好多咯。即系所以我见，我认为就系话，即系譬如话冇个美金系会有机会，即系个美汇指数咧系会有机会喺即系企翻喺佢嗰个主重要支持嘅上高。咁上个礼拜五咧就收喺80.224啦。 嗯。啊 咁亦都上個禮拜亦都曾經就係話跌穿過80呢個位啦。咁我覺得就係話喺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個美匯指數咧就係7975呢個位、 嗯、 啊。我認為嗰、那個美匯指數係唔會跌穿呢個位嘅。咁而亦都係話有機會上翻去咩咧？即係只要佢能夠上翻去80.5樓上嘅話咧，我自己睇位咧，佢係會有機會上多100點，即係去到81.5咁上下位。咁、啊、所以但係喺年底嘅时候呢，因为你知啦，即係今日禮拜一已经係16日啦，听日禮拜一已经係16日啦，咁变咗就係话，即係其实12月嚟讲都仲係剩返半个月嘅啫，咁 一般错啦、 啊、一般嚟讲呢即係银行，如果你譬如话真係喺汇市嗰个炒卖嘅话，都已经係大局底定啦，你赢嘅已经係咩呢，即係开开心心去庆祝啦，输嘅亦都冇乜機會再追翻所以今即係剩翻嘅日子嚟講咧，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出現大變動嘅機會唔會話太大咯。即係無論你聯儲局係有 tapering， 即係有退市，或者係冇 taper， 即係冇退市我都覺得就係話你都係睇翻喺近期嘅 range 裏面即係跟翻近期嘅 range 裏面炒，即係作一個微調去做入市嘅基準。即應該機會都仲係幾大咯。 嗯。咁啊講翻啦，其實今個星期咧，我哋咧都會講個匯市前瞻嘅。咁嗰個匯市前瞻，由於咧依數據咧都係可以確實地為各位網友係賺到錢嘅。咁我哋嘅友好嘅網站咧 ，William Forrest 咧，咁其實咧就如果大家真係想了解翻安東尼同埋阿威廉啦咁嗰個對匯市嘅睇法同埋確實個前瞻咧，咁啊可以去翻佢哋嘅網站嗰度嘅。咁喺呢邊咧，我哋呢邊咧就因為咧，我哋冇收費啦咁啊， 淨係作一個宏觀啲嘅分析嗰個前瞻咧，就去翻 William Forest 嗰度啦。 因為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 William Forest 係一個收費網站。 冇錯， 係 啦。 咁、而我哋呢就係、是、一個唔收費， 我哋暫時未收費啦、因為我哋都冇咁嘅資格收費啦，我哋嘅資訊都唔係太 公開 咁樣樣，就係啦。咁其實呢同埋我哋嘅網站呢都係諗住想提供一啲最佳嘅資訊，咁我哋網站叫 OKD 啦、有啲 OKD 嘅資訊俾大家啦、就唔好成日睇埋曬啲垃圾嘅資訊啦。咁啊，咁亦都係我哋都全力都支持喺 William Forest 嘅嗰個 .com 嗰邊呢就去提供翻呢個市場嘅資訊嘅，就咁啦，係啦。咁今日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咧，想知道翻咧我哋個提供嘅匯價消息咧，就去翻William Forest 嗰度啦。 係啦 ，WilliamForest.com。 冇錯。好。 OK。 拜拜。 拜拜。